北京南站实时监测到达客流情况，在出站口增派验证验票工作人员，畅通所有出站通道，对返程出站旅客进行实时测温。10月7号晚11点后，车站到达旅客列车18列北京南站客运车间，党支部书记董方说， 北京南站呢也是加强交通的接驳联动，协调了延长地铁的运营时间，对出租车、公交运力保障的力度呢也是做好夜间的运力接续，为了提高这个车辆的进出效率，加强停车场的组织，确保停车场的夜间的秩序。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在北京铁路部门了解到，今天返程客流将会持续高位运行，北京局集团公司预计将发送旅客74万人次，北京站预计到达 8.44 万人次，北京西站预计到达 20.1 万人次，北京南站预计到达20万人次，北京朝阳站预计到达5万人次。今天北京局集团公司增开了旅客列车121列，其中北京站增开列车15列，北京西站增开列车18列，北京南站增开列车9列，北京朝阳站增开列车16列，增开的列车主要以大连、吉林、锦州、郑州、十堰、武汉、承德、北戴河和张家口等方向为主。再来关注记者在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，2021年国庆七天假期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，截至到7号的18时，全国未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，没有发生大范围的长时间交通拥堵情况。公安部交管局也提示，长假即将结束，返程的车流仍然将会持续一到两天，遇到高速公路车多缓行，请排队按序通行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，遇到雨雪天气请降低车速行驶，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车距。农民集体外出务工务农，学生节后返校，不要乘坐私揽客源非法营运超员载客的车辆，以及违法载人的轻型货车、三轮车、拖拉机，降低上下工上下学途中的交通安全的风险，减少因为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造成的意外伤害。记者在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，10月1号到7号，全国实现了国内旅游收入 3890.61 亿元，恢复到疫情前同期的 59.9%。 在这个假期，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5.15 亿人次，按照可比口径恢复到疫情前同期的 70.1%。旅游的客流主要集中在省内，本地游和周边游、近郊游变成了主流，以短时间、近距离、高频次为特点的轻旅游和微度假受到了旅客的青睐。一二线城市近郊的度假型酒店和高品质乡村民宿预订火热，房车露营、周边自驾游成为了出游的热点。 路况信息，路况信息。房屋委托选相遇，省心省力有保障。三种委托模式，任您随心选择。四步完成委托，坐享房租收益，七大服务保障，让您全无后顾之忧。相遇，让生活更美好。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。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，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6.7， 属于中度拥堵。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乐陶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。 尊敬的宾客您好，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 地处长安街畔，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，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，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预订电话8501-5588。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，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，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、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委网信办、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，10月13日震撼启幕，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，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。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，

变化。